Hey! 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Tell me, you know, you didn't 三部派的我会看有时候欢迎啊 F5 怎么会比较好不好 看是我们家有去 是 那你要不要不好 那才不一样吧所以你也能告诉我你要拿这个意思啊你也要拿这个意思是我是 我 不 好我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 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 好不好不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 先把关了， 先 把 你 娘 的。你这个还是过不了，人家那不是过不了。 那这个也是。 什么经历了？哎，过不了我是那么高的山路山路，还有那么几个月。 那么久。 那我们不要去说，既然火了吧，干脆说说。 就说说我们不要过去。你要么说，我爸妈给什么？我必须得要给爷爷。三零七零，你你也给点点三零八五七零，我那么高玩了，那 哎。三零五八五。 我一百多块的，你们。 我不要过，你不要过。 不要过，不要过，不要过， 不 要 过。不要过，我过过来。啊，过过来就是过过来，不错。 你 要过，你要过，就是过过来。 你 要 过，你要过，你要过。 我今天的话，你过奖。 先把那 个，先过。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来这里坐嘛，你那个 来来来来来， 这边的麦克风你手，刚才的 我让你坐的， 那个包叔还少呀， 他说你，他有关系，这个爸爸对吗？我说我对吗？我可能有关系了，那爸爸对吗？那爸爸对吗？就我有阿妈，你有阿爸对 吗？对啊，是，你那你用那手， 你那用那手呢？ 哎呀，这样弄嘛，他就弄不了我呢。 我们这个，我那个干米煮饭，我们这个米煮饭比较方便，我也不怎么吃。 他们 不够意思。OK， 你努力，你努力，你努力。那另外，他们还说，真的不是别人啊，真的，还是我。 你哪里哪里啊？我哪里哪里哪里我不发？哎呀，妈咪嘞！ 妈咪， 我去哪里啊？你这样，你这样，我今天不要发，你这样，你不要发，你不笑，还不发？ 我 不 笑。 我们这边被子盖着去了，你有，他们把你给丢了。所以你们被子盖着，你也打去。 我 们要有生意，我们要做生意。我跟你说，我不怕你那里了，因为你那里了，因为你是他 的。哦，那个嘛，我这边呢，我那个小房子。你也是搞回家那么大个 呢？你也是啊，你也是搞那么， 你也是搞那么大个 啊？那个， 你是我们什么事？ 不是我们家大哥啦，我们来大哥的小哥。 我是， 我们大哥是我们 大哥。不是我们的大哥，我们那个是。你这么说，我也没有开始不行。 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